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好，各位，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块儿说的话题，什么原因让您早早的就醒来了？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太快乐了，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小时候春游的时候就早早就醒来了， 提前有一个事儿，所以呢心里惦记着早 上 会早醒。 或者是忧郁，今天有一事，哎呦，这怎么办呢？这事儿，哎呀，这个提前一个礼拜呀，心里就不高兴了已经啊。然后也能让您早早起来， 是。 哎，今天聊的话题，什么原因让您早早就能起，就是起来或醒来了？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呢，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资讯啊。清明出游去哪玩呢？啊，春季赏花十大圣地，咱们来看看清明将至了，除了祭祖追思之外呢，也可以给自己的心放一个假。那在和风暖阳里呢，赏赏大好的春光，去各种地方啊，去赏花，十大赏花圣地。咱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贵州的贵阳，时间呢是3到4月。眼下呢正是贵阳满城樱花浪漫的这个最好的时节了，走在路上呢随处可以遇见樱花满枝绽放之喜，且不同于其他地方，这贵阳的樱花呢是这个重瓣的为多啊，看起来就更大更饱满了，满城樱花彩云的贵阳值得拥有。 还有一个地方呢，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江西婺源的油菜花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旅游胜地了。 哎， 那么呢，适合的时间呢，也是在3月份一直到4月中旬。江西呢是油菜花大省，江西最美丽的油菜花呢就在婺源。那么走进婺源呢，村村都是美景，漫山的红杜鹃，满坡的绿茶，还有金黄的油菜花，再加上白墙黛瓦5种颜色。这个和谐搭配在一起，胜过世间的一切美景。人家是这么宣传的。 哎，这你去过吗？ 没去过。 那我感觉你好像话里有话似的 啊！ 你好像话里啊，人家是这么宣，我以为你好像去过，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 并不是 啊， 我是看到宣传之后已经动心了。人家现在不是说吗？正好这个时节是春，阳光正好，春风不燥的时候，最适合去。 啊，嗨，是好是吧？ 好啊， 好就好啊。来看看桃花雪山。西藏的林芝啊，3月中下旬到4月的中旬，寄居这个藏式的民居里边，远眺雪山，漫步桃林，相信呢游人能够在这里呢找到心目当中的桃花源。今年的桃花节呢已在这个3月25号的时候隆重开幕了，整个桃花节呢将持续20天，小伙伴们可以安排出行。 再来说一个地方，这个呢就是在咱们北京的玉渊潭公园，那叫林湖樱花啊。到玉渊潭赏樱花，那也是这个春季当中整个北京城的一个热门的活动。那么玉渊潭公园的第29届樱花季呢是在3月17号已经正式开幕了，而且呢今年呢市民赏樱不会出现花期断档，还有早中晚的樱花这个樱会呢是次第登场，相继怒放，就是呢一波接着一波，您随时去随时都可以观赏到最美的樱花。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台湾啊，阿里山，3月中下旬到4月中旬，阿里山的日出樱花小火车是特别著名的了。赶上这樱花时节，最惬意的这莫过于坐在小火车上边，沿着蜿蜒山路边走边看，感受人在画中游的妙境。 再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湖北武汉大学。也是在这个季节正当季呀、这个武大的樱花美名远扬，不仅是品种多，而且是多姿多彩，而且呢还吸收了百年学府这种深厚的文化气韵，自然是和别处不同的。那么清风一吹，花瓣漫卷轻舞，纷纷扬扬的樱花雨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欢畅。那么喜欢的小朋友要记得预约。这个是要 提前预约 好。 对，其实我觉得赏花啊还好。因为赏花的时候呢，就是你会发现人缘不是那么集中。 是。 喜欢这几朵的在这边，喜欢那几朵在那边，对吧？很少有那种就是扎堆奔一个项目去的。 是。 一般都是在山区左右哈。 所以说呢，这个赏花确实是一个在春天里面特别不错的选择。 咱们继续往下来关注。 来说说这个杜鹃花海，这个呢是在贵州，这个也是适合在3月中旬开始，那么到5月初呢，其实一直都是有这样的美景。贵州的毕节，那地处呢是这个高原，而且呢， 这个地带呢本身就是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国内面积最大、品种最全的原生态的杜鹃林带。每年的春天，那么杜鹃齐齐绽放，姹紫嫣黄，姹紫嫣红， 吓我一跳， 堆叠成趣， 嗯， 漫山遍野的花海呢，绵延到天边，蔚为壮观。 哎，这也是非常漂亮一个地方了。还有呢，四川的金川啊，金川河谷，这个地方呢，这个时间是三月底到四月初，有四川阿坝州的这个小湘南之美誉。每年的三月底，一到这个春风乍起啊。百万余株的雪梨树是盎然的这个绽放着，清新的梨花香也是爬山过坎儿，弥漫在河谷各处啊。这里呢有世外梨园般的宁静与祥和，这里呢有一场梨花的盛宴等你来赴。 嗯嗯，再来说一下，这是唯有牡丹真国色呀，还是要提到这个牡丹。河南洛阳那看牡丹也是一个好时节，这个呢从四月初开始一直到五月初都适合您去观赏。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这洛阳牡丹呢可以说是这个飞升国内外啊，而且呢它的花朵硕大，花容端丽，颇有雍容华贵的风格，而且呢是超逸群蕙之姿，花王称号也是实至名归的。尤其呢洛阳是身为千年的帝都，唐风宋韵，气质突出，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观赏。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杏花林海了。这个地方呢在新疆的伊犁，四月中旬到五月，新疆伊犁呢土尔根乡啊，这个杏花沟同样是得益于这个河谷地形，号称是塞外江南。最难得可贵的是，这里保留着三万多亩中世纪留下来的野生杏林。需要提示的是，杏花花期较短，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 嗯 嗯，说到这个赏花，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一个假期啊，就是如果跑这么远的地方，不一定能去得够。 是 啊，去得了。那咱们不如就其实北京周边走一走，可能有些地方啊，您觉得好像就是比如说某个圣地是最有名的， 嗯， 但是呢您其实这个一上山会发现，哎，其实也别有一番韵味。 对 啊，有的地方可能也挺美的。 就很多人其实出游就是为了寻找一些野趣。嗯， 对，野趣就自己找这个美景，可能比这个咱们提示大家的更美，真正是自己找的，就像那菜自己做的那味道就不一样。 嗯， 是吧，自己找出的景色肯定更美，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啊，人少，哎，不用这个人挨人，人挤人的了， 嗯， 对吧？ 总之呢，不管您这个清明这个假期您有什么样的计划， 嗯， 我们在这儿呢给您送出一些出游的小贴士。 哎， 首先呢，您建议您呢这个事先一定要预定好酒店和床位，还有呢出发之前设计好您的旅行路线，确定要去游览的景点，而且做好功课。还有野外踏青，尽量要穿长袖长裤，避免被蚊虫叮咬，还有被蜇伤的风险。春季呢天气也比较多变，那您一定要做好保暖防冻和防潮的准备。 嗯， 适当的预备一些常用的药物也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出行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手这个相机的性能和电量，不要让相机受潮。 哎，方便旅游啊，其实得益于我们交通的便利。 是， 我们来看看中国内地呢首条国产的无人驾驶地铁线路年内开通了。今年的北京地铁将建成开通中国内地首条全国啊这个啊不是全国产化的无人驾驶线路啊，燕房线。那该线路呢也是采用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地铁车辆的技术，也是呢北京首条全自动驾驶的线路。据了解呢，这个燕房线呢位于这个北京的咱们西南部，全长是16.6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预计呢列车最高行驶速度可达1000公里每小时，共4辆编组，最大载客量呢为1262人。 哎，说到交通，我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不注意交通安全引发的一个事故。那么乘客呢是突然打开车门，造成了这个骑车人撞倒死亡。司机逃逸被判处4年。最近呢，这个网约车司机李某啊，他驾车搭2名乘客，然后违规停车。乘客在开门的时候，后方的骑车人正好是躲避不及时，然后撞上了车门，于是倒地不起。李某下车之后查看了一下，竟然开车离开了。那么骑车人呢，经过抢救之后无效死亡。法院也是宣判说，李某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乘客也要承担次要责任。 都属于交通肇事。 没错啊，所以说在路上行驶，无论您是开车、坐车、骑车、走着、行人等等啊，都需要注意安全。 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因为什么事儿就能早早的就起来了。哎，本来是这么温暖的被窝，尤其现在没暖气，家里还挺凉的，又把冬天大厚被又都拿出来了啊。那个温暖的被窝是什么原因让您这早早的就爬起来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徐小薇的《往日时光》。 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到彻底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好的，刚才呢是一首《往日时光》，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都什么原因能让您早早的就醒来了。 嗯，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妙妙妙屋，我这么说没问题吧，因为它是拼音的形式，他说了一大早就被肚子里的宝宝给踢醒了，每天醒的都比我早，醒了就做早操。 嗯， 所以呢这个准妈妈既是幸福的同时也很辛苦。 这事儿你比较有发言权呀、 啊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怎么回事，就 我也 对于我们来说听半天不理解 啊、嗯、对，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了。 你不给我们讲讲。 我是记得呀，因为我自己呢是一个就是感觉上比较迟钝的妈妈，然后呢宝宝在肚子里边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胎动好像都已经六七个月的时候了， 现在才觉得疼，孩子都五岁了。 就很多的那个妈妈就是她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和孩子之间那种微妙的互动，感觉到她在她身体里边在动，在做操、 哦、 哎，可是呢我当时真的是很着急，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这样的体会，后来到了六七个月的时候，然后才感受到那种哎一个就感觉有那个小拳头在你的肚皮上这样划过去的感觉。 哦，在黑板上写字呢， 他在做操呢啊， 在做操，在做操。 嗯， 所以说早早就起来了， 很神奇，也是很幸福啊。 哎，也是幸福的一瞬间，而且呢，其实心里边那种感觉，我相信能记录下很长时间。 嗯， 对吧？今天来聊话题就是说说什么原因都让您早早的醒来哈，早早的就醒来。什么原因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Timmy 他说了，说我小时候啊。这半夜十二点准醒来，哎呦，哭着要吃饼干，必须是那种椭圆形的奶油夹心的饼干。一天晚上正好是没有了，哎呀，爸妈就拿着这威化饼干忽悠我这一个这个才一岁不到的小孩儿。谁想到我哭的就更厉害了，那味道骗不了我。至此以后啊，我妈这个爸妈在家都是成箱的在家囤着那饼干。现在想想这个爸爸妈妈真是够不容易的。 嗯，现在才明白，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爸爸妈妈也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 嗯，就是首先你太早给他吃到这些零食了， 嗯， 他可能小孩就会喜欢这些东西， 记住这味儿了。 对，而且呢在他第一次哭闹的时候呢，哎，你没有让他就把他这个习惯给遏制住， 就当时就得打， 导致一发不可收拾了， 当时是不是 天天跟你要 就得打呀。 嗯， 你们家还我现在打的？ 哎，我们家这亲的， 人家也这不也是亲的呀？ 是啊，是啊。 不过我记得确实哈，就是周围有一个朋友，就他就说，就当时他爸妈小的时候哄他的时候，走破了几双鞋， 哦， 就晚上不能哭，一哭必须抱着，就必须抱，不抱就哭，不抱就哭，必须得，哎呀，就是真的不夸张的说，走破了几双鞋就一直抱。你想，他睡着。这爸爸妈妈就不能把他放，一放就哭，一放就哭，就几天几夜不睡，就两个人轮班的值，这跟值班似的。对， 是有这样的家庭，是有这样的孩子。 对， 这个还真不是说家长的原因或者孩子的原因 啊，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或者他到了那个时间， 就这脾气。 对对对，他就是这种、 哎。按我理解，就你给他扔那儿，他能哭一晚上。 有的孩子真的会，所以并不是说家长比如说惯孩子呀， 嗯、 或者是说没有一些合理的方式，然后来引导孩子。 嗯、 有的时候真的他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都说这倔强的脾气长大之后能这个了不起， 嗯， 他现在也没了不起、啊，对吧？ 你怎么这么了解这孩子呀？ 因为是我哥，没好意思。而且我跟你说，现在他孩子还这样，特别逗，就是 所以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不，但是我后来发现还不是父母的什么事儿啊。就是爷爷奶奶的事儿，就还是那一辈人，就是当年哄他的时候这么哄，现在哄这下一辈说还是当年这爸妈，就是现在爷爷奶奶开始哄了。哎， 而且还都真的哄出经验了，就是再踩坏几双鞋。 所以说，哎呀，真是现在就开始这家里边也暖和了，不像以前，以前都是这个穿那个外出那鞋，家里边是水泥地。 嗯， 现在在家里可能是稍微舒服点了啊。哎呀，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 是 每周其实我这回去之后啊，看见他们就我就特别不想要孩子。每次当我这刚一想，哎呦，这个想结婚想要孩子的时候，我就看看他，哎呀，立马又不想了，啊， 早晚也是要走这一步的，人生的必经之路嘛。 哎、晚一天是一天啊。再来看其他朋友，因为什么能让您早早的醒来？ 有的朋友说的是主观的原因，有的朋友说的是客观的情况。 嗯， 这个赖猫说了，冻醒的，这两天正好是变天嘛，又冷。 哎呦，真是！ 而且这个如果要是 暖气 对、 嗯、 保暖做的不好的话，确实会冻醒了。 对，我已经把冬天那个被子拿出来了， 嗯， 就真的太冷了。 勤快一点、 啊， 别让自己冻着。 哎，苏桃子他说了，说作为一名小学老师，只要是第二天早上上公开课，早晨那绝对是五点就醒来了。满脑子翻转着，哎呦，当天课程内容啊，该讲什么呀？这个程序是什么呀？生怕有所错漏。 哦，有责任心的敬业的好老师。 对， 看看，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更放松的时候啊，反而效果更好。 嗯， 啊，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哎呦，给我印象太深刻了，也是公开课。公开课不是其实就是家长进来吗？ 是啊。 然后其实弄得学生压力挺大， 嗯、 老师都说你看。丢人丢的是你们人，跟我没关系啊！那个你们家长都在后边坐着呢啊，看看你们，你这不好好学习，以后看人家家孩子那么好好学习啊。后来 其实说了半天吧， 哎， 这个老师心里是很紧张。 他但是我们当时不懂啊，当时就哎呦真紧张，怎么办呢？第二天公开课了，哎呦，开始这个各种准备，弄得我们非常紧张。现在才明白，其实最紧张的是他。 是啊， 家长看的才不是我们的。对，但当时就是这位老师为什么我说特别优秀啊？ 嗯、 就是因为他是把一篇古文做成一种情景剧的方式了， 哎， 让我们这个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以辩论，而且呢是古代的那种方式。哎，拿着一个奏折啊，这个禀报皇上怎么样，然后呢，其实讨论的就是这一篇古文里边的事情。 哎，所以这么多年，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明白老师的苦心。老师他虽然就这样，就是哎呀，就 他想当皇上， 就是对你们感觉要求很严格。其实呢，老师可能是希望让孩子把自己最优秀的那一面展示给自己的父母看。 嗯 啊 啊。 怎么了？ 那他紧张成那样干嘛呀？ 这他怕你们就演砸了呀，表现得不好让父母失望啊。 哎呀，好吧，好吧，好吧，现在才理解他的这个良苦用心啊。哎呀， 是吧？ 那几条毛巾都那几条毛巾都擦湿了，看来是真替我们着急呀、啊。嗯 嗯。还有这位叫微微的朋友说了，早班，嗯，对，所有上早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结。 对对对对，尤其这早班啊是准时准点， 嗯， 尤其像我们就八点必须开始给您开始这个。胡说的时候，跟您开始聊天的时候， 很坦诚啊， 确实是这样。就是每天早上起啊，因为路上的情况其实是不可控的， 是啊， 对吧？ 嗯， 尤其是像这个我们这个原主播，就是真是家住的也远，然后呢，再加上也不 从二环跨好几环过来，想的有点美哈。 然后呢，这个又笨又不会开车，然后这还 你真是我亲搭档。 还懒得坐公交，还必须天天打车。那打车你说能来得及吗？所以我就天天，哎呀，我心里这急呀，这个，哎呀， 哎呀，让你这么操心，所以每天让你早醒哈，这对不住了。 哎呀，没错，今天来聊的话题啊，说说这个什么原因能让您早早的就醒来了？ 是， 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慢慢聊。The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This king says to ourselves, don't have to share with no one else, don't keep your secrets to yourself, it's gonna suit your show and tell.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块说的话题，来聊聊什么原因就让您能早早的就醒来了。 是啊，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啊。 嗯。 来看看这个，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怎么感觉就说这个字儿的时候就快 唱 出来了？ 哎， 他实现了。等我长大了，那我要攒满满屋子的玩具啊！你有过这样的誓言吗？现在想想类似的豪言壮语是不是一笑了之了呢？ 嗯， 可真的有人一步步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21号的时候呢，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啊，这个一个老奶奶，这个是与这个玩具们的合影啊。今年呢是86岁，从青少年开始就收集各式各样的毛绒和塑料玩具，如今呢已经是收藏已达到20000多件了。 嗯嗯，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这位老奶奶一直保有一颗童心。 对， 嗯 啊，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可能这豪言壮语多了去了，但真正能实现的没几个人。 是啊， 实现某一样都少。 嗯。现在我也还有实现的机会， 嗯， 就和孩子一起把这个玩具堆满一屋子。 没错没错啊，帮助孩子。但孩子人家说的愿望是我要把书都堆满一屋子，然后那个妈妈 把自己 把自己玩具 梦想强加给孩子了。 嗯 啊，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是突然停电呀，这是在高数的课堂上。 哎， 这个不是上学的时候最希望发生的事情吗？ 对呀， 是不是？ 但一般那窗户都有这个，不是窗户，这教室都有窗户啊。 啊， 都一般的情况下好像不太影响啊。 嗯，啊，这个说的是最近呢，成都大学的一个学院， 哎， 这同学们正在上高数课，教室里突然停电了。 嗯， 多名同学同时自发的拿出手机，然后打开这个手机上的这个手电筒的功能，照亮黑板和老师。啊，一直持续了10多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电筒课堂才结束。 嗯 嗯，这才真正的就是求知若渴呀， 求知若愚，求知若渴啊。8点左右，这 是 晚上的事儿了，所以说这确实是黑了。而且呢，这个从这张图片来看啊， 嗯， 颜值高还是有好处的。 是啊， 你看这个，这老师这个颜值，就是你就这么一 看，我怎么没注意这点？ 哎，而且你发现那第一排全是女同学， 嗯， 看的好像都不是题。啊，咱们是可以， 你又把人家误读了，人家明明是在看这个， 哎， 这道题怎么解。 你看老师有点像，没有像陆毅 啊，反正老师确实从轮廓来看是很帅的。 你看，对，但是呢，就是其实这无论是什么原因呢， 嗯， 就是能为这些老师和孩子们点赞了。 对对， 确实就跟那个现在很多这小的演唱会，人家不是都爱玩这个吗？啊，把你们的手机拿起来，那怎么 照亮整个舞台， 就该开始给你晃嘛，跟我手机一起晃啊。就这种感觉了，挺好挺好啊， 嗯，相信老师心里也挺感动的。 哎，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黑暗料理啊，这个新秀是辈出啊，番茄炒蛋 plus 啊，这个出炉了，整个的西红柿加 哎，整颗鸡蛋啊，大火翻炒。近日呢，这是云南财经大学的北苑食堂的加强版鸡蛋炒西红柿呢，是红遍网络了。掌勺的师傅说了，这道菜的做法呢是他在网上学的，觉得做菜应该创新，但学生们不喜欢，已经下架了。 嗯，下架下得好啊，这鸡蛋看着是完全既没有卖相，让人没有食欲，而且我相信口味也是蛋是蛋，西红柿是西红柿吧。 这个菜啊，就另外一个名字就可以叫这个煮蛋加煮西红柿。 哦，对， 就是你想，就是那种整个西红柿搁那里边，因为它炒，如果你鸡蛋打开的话，不是打散的话，就是你会出现蛋花，对吧？西红柿呢会出现那个番茄汁，但是呢，你说这么炒，整个西红柿扔进去，而且是整个煮鸡蛋啊，煮熟的鸡蛋，那能炒出什么味道来？不知道。而且炒的时候，那个炒勺和炒锅这么一碰的时候，鸡蛋再一碎，这蛋黄再一出来，喂， 嗯，这个师傅们可以创新，但是呢一定要是人性化来炒出这让大家都喜欢的 规律的创新才是好的创新啊。 对对对，嗯，要不真的成了黑暗料理了。 嗯， 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多年的一个意识上的误区，就是喝醋真的可以软化血管吗？ 当然了，喝了这么多年了都。 我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相信这句话呀。但是呢，最近呢，有专家表示了，说呢，血液里有很强大的稳定系统。 嗯， 酸的进来会有碱性中和进行，碱的进来呢会有酸的中和，所以无论您喝多少醋，经过代谢到达血液里 ，pH 值的酸碱度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特别提醒，每天呢，如果想喝醋的话，这个喝醋量不得超过6毫升，过量食用还会对胃部造成伤害。 哎，往往我们这个吃饭的时候啊，都会有人，哎，你来搁点醋吧，这软化血管。但其实这么多年，咱还真错了， 走入误区了。 对啊，而且尤其还有，我怎么记得就是那个，就是卡鱼刺也不喝醋，好像也不管 用，也没用 是吧？好像是这么说过啊，就当年，哎呦，哎，好像是舒服多了。其实是心理作用。对， 实在不行还是赶快要去医院求助于医生啊。 嗯，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每天这个男子喝了10瓶水，按照很多人说吧，对呀， 嗯， 这一天咱们得这个饮水得在多少毫升啊？ 是啊， 对吧？这么10瓶水够了，但是摊上大事儿了。这宁波的王先生自从说这个听说喝水能帮助治疗肾结石之后，每天至少要喝上5000毫升的水，就10瓶水左右。 哎， 坚持了半个多月之后，他晕在了饭桌上。医生解释了，说王先生的病呢是低钠血症导致的，啊，体内电解质紊乱，是不是说的不太清楚？ 啊，明白了，明白了。 低钠血症导致的体内电解质紊乱啊，从而呢引发的意识障碍。王先生呢一连喝了半个月啊，每天5000毫升，就这么白开水一直喝，导致体内的钠离子大量流失。医生也建议了，说喝水的时候确实要多喝，但是每天要控制在2000到3000毫升即可。 还是那句话，过犹不及。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是7岁的娃娃，4年暴涨120斤， 哎， 减肥花了近100万。那么从3楼到1楼就40多节台阶儿，那么走下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是啊， 但是对于天津的这个汉子张红军一家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因为他们家7岁的女儿小云是一个就体重超胖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重达75公斤，就是150斤。由于太胖，那孩子呢一步也不能走，全靠家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抱着走。为了弄清楚发胖的原因，一家人去了很多地方求医问药，也做了很多检查，都发现没有问任何的毛病。几年来减肥的路上啊，这个家庭呢本身还是一个小康之家，但是已经花费了近100万元的积蓄。就是但是孩子的病因还是没有找到。 对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早日康复吧。 是啊，是啊。 咱们再来看看那个国外这个火爆的啊，超火爆的快速减手臂教程——天鹅臂练习啊！天气是越来越暖了，再不减手臂就来不及了。站着呢就可以练的这个天鹅臂动作啊，认真看有效，没有什么要领，要坚持，按时做，别放弃，坚持一段时间啊，您的这个手臂呢会小一圈，脖子呢也会更有这个就纤长的感觉，锁骨也会出现啊，就是在。 就是天气转暖了，我们要健康的运动起来了。 哎，确实，因为这两天呢，我也是开始加入了锻炼的行列。 哦， 而且呢，之前看到一个小胖子特别可爱，刚才说到这胖子嘛， 一像小孩儿，就是岁数不大啊，这个六七岁，就是胖胖的可爱型的那种，特别好玩。就是爸爸妈妈给这报了一个课程，在这个健身房里边，然后小孩特别逗，偷懒儿，就这个教练让他做这仰卧起坐，让拿那个手摸膝盖啊，最简单的嘛，因为太胖，这仰卧起坐可能也做不起来，然后慢慢摸， 好可爱。 摸到第，人家说坚持20下，到第10下之后就只有手动了，就只有手摸膝盖，然后身子根本就不动，在胖乎乎的躺着，特别好玩、啊 嗯。我想起那个加菲猫当中的一个桥段。 对，虽然说我们可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那种胖胖的那种孩子，但是呢，为了健康还是要控制，这个注意自己的体重，注意自己身形哈。 没错没错。 嗯， 啊，继续来说这个呢，是上海的一个市民啊，拍下了高价的茶叶，结果呢，这个茶叶最后被保姆煮成了茶叶蛋。 嗯， 最近呢，这个李女士啊，就是简单计算了一下这一小盆茶叶蛋的价格，她说呢，最起码4000多呀，可以创下最贵茶叶蛋的记录了。 嗯， 根据家里保姆的介绍，说了这个雇主家中的孩子很爱吃茶叶蛋，于是呢，经常给孩子做来吃。这次呢，雇主正好有事儿外出，他呢，随手就把摆在桌上的茶叶用来煮茶叶蛋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茶叶呢是这个雇主之前拍下来的价格很昂贵的这样的茶叶、 嗯、 这个李女士也说了，说这保姆平时是尽心尽力的，对孩子也很好、 哎、 所以呢，对于这个茶叶蛋的事情呢，她也不会追究了。 嗯，这能留点老汤了，这个 啊，是啊， 下回再煮的时候还能用啊，这千万别倒了， 一直传家吧、嗯、 对，其实这事儿也不是特别新鲜，好多家里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 是 孩子和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因为孩子存在那儿点特别珍贵的东西、 嗯、 比如说像那个非常贵的茶叶呀，还有一个事儿啊、 嗯、 这个我一朋友，人家给他的松茸 哎， 放在、那个、 昂贵的东西啊， 放在柜子里边了，然后有一天回来之后，家里一股奇香，完做什么呢，我给你做这个香菇打卤面，哎呦太好了，一吃，这香菇您是从哪来的，从你那柜子里拿的呀，然后吃了一碗最贵的这个面。 嗯，那汤应该要留着吧，这属于老汤了、啊、高汤老汤。 哎呀，气坏人了啊，就有的时候确实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这父母对我们的爱嘛，包括人家这保姆也一样，人家对孩子不是、 嗯、 当然这个人李女士也没有这个对这个追究什么责任哈， 对， 人家尽心尽力的，你再说你也没说呀，你要往上面画一个呢，千万不能煮茶叶蛋。 或者是收好了呢，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这事儿人家保姆确实也不能怪人家，所以这事儿解决的挺好的啊。 保姆收拾完屋子之后，我看你这多藏墙角一包茶叶没用，我给倒了。 我看 还不如找煮茶叶蛋， 会不会是过期了呀？所以给你倒了啊。 啊对，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奇葩贼啊，市场倒大蒜250多公斤， 嗯， 案值3000多啊，这个入狱判半年。去年2月份呢，这个黄某啊，骑这电瓶车啊，去农贸市场闲逛，天还没亮，黄某就直接偷走了45公斤的价值460元486元的大蒜。尝到甜头的黄某呢，在20天之后三次再倒这大蒜，共偷的是294.35公斤的蒜，涉案金额3196元。黄某呢，获刑6个月，缓刑1年，罚款1500块钱。 嗯。这个不管是偷什么东西，这个偷本身是不对的。 哎， 嗯，来说这个最能代表您心情的手势就是 OK。 哎，这个 OK 呢是全球使用频率最高的、最通用的语言。 嗯， 那么词源学家说了，说这个 OK 呢是从1839年的3月23号，那么当时的这个编辑啊是用了一个这个 all correct 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确的意思。所以呢，大家就把它用作是 OK 了。嗯、 哦， 就是说了一个起源。 哎， 现在大家都是 OK， 但是怎么来的呢？ 对， 说一说 怎么回事呢？是这么回事。 哎， 啊，这除了 OK 之外，还有其他手势吗？叶、 嗯， 叶，80后的叶， 剪刀叶子， 还有什么？ 嗯，一时真的想不起来很多。 大拇指，棒， 嗯、 对吧？等等哈，但是可能这是心情最好手势 OK。嗯，就是 三分球。 对啊。咱们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什么原因能让您早早的醒来，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希望不是因为烦恼困扰着您，让您醒得比较早。送上一首张学友的歌吧，《烦恼歌》。 它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把自己搞得焦躁，谁也不值得骄傲，人间疾苦知多少，花开的花落知多少，不了把一切看作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来自张学友的烦恼歌，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都因为什么事情能让您早早的醒来， 嗯 啊，就特别早就醒来了。 是我看到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开心的消息， 嗯， 这个朋友叫第五个桃子，他说发奖金， 发奖金， 开心的睡不着，想到今天有会得到一些奖励， 哎，我对这事儿还真是一般。 呀，你是没有得到过奖金吧？ 不是，因为我就觉得都打卡里，也不没有当面理什么的。 哦哦，对， 无所谓，你在这睡不睡，他也是 数额比较大，所以都是走卡的是吧？ 对呀，一年2000块钱对吧？快， 那也不少了。 嗯， 奖金的啊。 对，咱们再来看看那个苏桃子啊，啊，这刚才说过的啊， 嗯， 我想啊，成苹果他说了，那还用说吗？啊，天天要送上学的这个女儿。啊，只能早早的醒来，叫他醒，然后做早饭再送他。早醒来了，哎呀，还天天像打仗一样。 嗯， 能让老公早早的醒来，只有钓鱼，天不亮4点就能起。 所以这一看就是家庭主妇的日常。 嗯， 很辛苦啊，这老公也应该体谅一下老婆，多分担一些。 但我怎么觉得现在这个男女之间这干活的比例要稍微好一点了，比以前。 嗯， 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是周围的人基本上好像就能够差不多的分下工了， 嗯 嗯，不像就早年间好像真的分工那么明确。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夫妻可能，比如说妻子就是全职太太 啊， 那这种的话可能 啊，这种肯定是， 嗯，就是可能很多时候老公就觉得干家务啊这些是你天经地义要去做的事情， 哎， 自己可能都不操心这些了。 对， 嗯 嗯， 再来看看那个DL 他说了，说我每天6:40啊，就是准时的已经出门上班了，7:30之前就到岗的这个金融民工，伤不起啊。 还有这朋友他说呢，窗帘漏光。 哎，我还就喜欢窗帘漏光。 为什么？ 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叫什么， 能够让你感知到早晨的第一缕阳光， 哎， 是这样吗？ 那个叫什么布来的，隔光不是，那叫 遮光布 那种窗帘，就是一面是花纹，另外一面遮光布，根本就受不了。 哦， 就是几点我都不知道，我就受不了，我就喜欢那种有透光度的窗帘。而且比如说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有那种遮光布的时候，我就把它拉开一份儿。 哦， 必须拉开一份。 哎，那如果比如说第二天不需要你早起， 那也要这样。 哎， 就跟我闹铃似的，常年设在7点，就无论是上班还是休息，就一定是设上到7点的。还有更早的。 果然是老年人的作息啊。 哎，我跟你说，就那天不是咱们有事儿嘛，就是早起啊，5点多起来之后，你才发现，其实5点多的时候大街上这么热闹。遛狗都已经往回走了，还有人上班的，其实早已经出发了。 哦，那是一个我未知的世界。 啊，真的，我跟你说，哎呦，我就感觉，哎呀，后来我在听节目当中，什么这个圆圆还跟我说，哎呀，我们需要早起呀，我们那做节目怎么压力大，我们还天天怎么样，我就纳闷，我说人家5点多那起的那人家还上不上班，还要 我可没跟你抱怨过，我都是心甘情愿的为了节目要早起。好了，音效可以关掉了。 咱们继续往下关注啊，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关于早起的事儿哈。 哎， 嗯， 看到这个叫露露的朋友，他说呢，考驾照科目2的考试，就因为担心啊，所以呢早晨很早醒来了，但是呢还是后来挂了， 还是没过。 对， 就是所以这么 心虚的。 这么一聊，其实这个。晚上你睡不睡，早上起不起，跟那考试过不过好像没什么关系。 是啊， 对吧？黛西蕾蕾他说了，早上被窗边的鸟弄醒了，老喜欢抓我家这个晒衣服这杆儿，有完没完啊。 家里有小动物的，有时候可能真的被迫会很早醒来。 这还真不是人家里边的鸟，肯定是外边的鸟。窗边的吗？窗外的。 反正还有很多人可能早晨早早醒来，被迫早早醒来 啊，因为家里有宠物。 就是，对，这个小猫饿啦，或者小狗要出去溜达溜达啦。 一般好像小狗的比较多，就是我经常听这养狗的朋友说，就家里边基本上甭想睡懒觉，到点他就先挠你门，要在屋里那就更甭说，就有的时候该上床了。 家里有猫大人的有时候也是这样啊。 哦，对， 他会拿小爪子轻轻的摸你的脸，让你给他是吧，弄点早饭 收拾 什么的。 对，该做早饭了，起来吧。 接着来看吧。还有呢，这朋友说啊，那就赶飞机啊，也是因为有事情，所以呢要早早醒过来。 再来看看坏坏先生，他说最近一直在找房子，晚上的时候跟男朋友说，哎呦，明天早上起我们一定要早起，夜里做梦一直记着一定要早起，冥冥中啊就说了梦话，紧张兮兮说，哎呀，这又睡到这个中午12点了啊，男朋友被吵醒，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时间，说才凌晨3点，吵什么吵。 心里搁着事儿的时候，往往这一宿睡不踏实。 对，而且 老觉得好像到点了，别误了。 尤其是啊，就是特别紧张的事儿，然后就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感觉这一晚上没怎么睡，但是呢一看表好像也睡了，对吧？睡的时间还挺早，感觉睡好，人家一看可能才12点， 睡眠很浅。对， 还 有这个朋友说，他说楼下的大妈们开了音箱要跳操的时候，我就醒来了。 哎。 家里隔音也不太好。 对，广场舞。还有这个香菇少年也说了，被蚊子咬的包痒的不行，并且还能听到蚊子在耳边嗡嗡嗡盘旋的声音。既然打不死那只蚊子，索性就起来不睡吧， 就跟他一起耗着。还有呢，这位朋友是每天他都习惯于早起，就是一种习惯。就跟耗子的这个好习惯一样啊。 对，就天天不能不早起。 哎， 早起好像也不是。就还是有事儿的时候，这个睡的时间比较短啊。 对， 这个范大京他说了，说上学的时候，我妈叫我起床啊，我老说，哎呦，别叫我再睡5分钟啊。于是我妈就骗我，明明才6点半 啊。对对对， 他就骗我说7点了啊，已经迟到了，我就吓醒了。 对，这家长惯用的招数。 但我怎么不信这些呢？ 啊？ 我怎么不信这已经7点了呢？ 阿姨没对你使这招吧？ 使了，天天使，你就不信了。 你是已经识破了这招了。 我到现在其实都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再睡5分钟这习惯。就是每天上闹铃必须得上2个闹铃， 五分钟之前或者十分钟前一个。 我现在也是这样。 哎呀，太招人讨厌了。嗯，你说怎么办？就是，而且有的时候还有，就闹钟不是有延时功能吗？ 嗯， 比如说你按一按键之后延时多长时间，就经常因为这个可能会睡过。 哦。 啊，所以说，哎呀，这个还是应该改变自己的习惯吧。 对， 嗯， 其实以前听到过一句话，就说呢，你如果有些人他晚上有那种拖延症， 嗯， 就是怎么样也无论如何不想去睡觉， 嗯， 可能是因为你内心当中，嗯。有那种恐惧要迎接新的一天，或者说觉得这一天你还没有 准备好， 对昨天比较不舍，所以呢对于迎接明天会有一些恐惧， 嗯，还没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啊， 对对对。那可能呢有些人不愿意早醒也是因为对这新的一天要面对的一些事情有所抗拒。 嗯，这么一聊啊，其实我倒觉得其实应该我们放平自己的心态。 哎， 刚才不也聊了吗？ 嗯， 那为了这个一天这考试的没睡好，第二天又起来有点难受的，不是也没过吗？对吧， 该来的总要来， 该来的总要来，所以说千万别影响自己睡眠，睡眠有多么重要啊。 没错， 说谁呢？说我自己呢。 平常心态面 对 一切啊， 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睡眠吧，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咯。 北京时间9:00 FM 98.6